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节目当中分享来自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今天我们安排播出的是文明探源系列专题节目，这一系列专题将从古代都城文化、丝路文化、红山文化、二里头文化、玉文化、汉代画像砖、海外考古等主题切入，通过考古这条主线，讲述古代中国历史，剖析中华文明起源，梳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传承脉络。文明探源系列专题节目内容由首图讲坛提供。首图讲坛是首都图书馆的大型公益讲座，传播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精彩。文明探源，今天我们安排播出的内容是日本考古与文化遗产，考古古都、古建、庭院。日本列岛历史文化具有独特的内涵，它的器物、古建、庭院具有独特的魅力。日本的考古工作起步比较早，田野调查比较充分，考古发掘量较大，积累了丰富的遗存资料，对日本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这一次的节目当中呢，要介绍的是日本考古简史、史前时代考古学，介绍日本古代都城，以奈良的藤原京、平城京和京都的平安京为中心，古代建筑以法隆寺为重点，以及古典庭院的介绍。以上内容在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分为两集播出，主讲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延平先生。上周同一时间，朱先生谈到了日本列岛的地理情况、行政区域划分，也讲解了日本的历史年代的一些情况。有了这样的一些基础知识点的支撑啊，才能够方便大家了解日本考古。说到了日本考古，不能不提到的就是日本考古简史。那在这样的简史当中啊，两个外国人非常有分量，一位呢是摩斯，另外一位呢是希伯尔特。 受到这两个外国人的带动吧，影响吧，日本开始了本土的自己的研究啊，培养了一批日本的考古界的新生力量啊。最有代表性的是平井正五郎，1884年啊，这个平井正五郎在日本发起了建立了日本的这个人类学会啊，也发起了日本的考古学会。平井正五郎是日本的本土的第一位考古学家。 说到了日本的考古学简史啊，大致呢分为这样的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876年以前，日本没有考古学。第二个阶段呢是1877年到1911年，这是日本考古的黎明期。1912年一直到二战结束前是实证研究期。最后一个时代就是战后到现在。1949年明治大学发掘了岩塑，证实日本存在旧石器。这个时代还有科学方法的兴起，对社会层面等其他领域的研究。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还介绍了两个日本的历史年代，分别是先土器时代，也就是距离现在2-3万年前到距离现在15000年的时期，对应中国呢就是中国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第二个时代是绳文时代，是距离现在15000年到2500年前，对应中国的是中国的新石器到青铜时代。今天要从弥生时代开始谈起。 这是距离现在2500年前到3世纪后叶，对应中国的是战国到魏晋的一个时间段。下面继续请听主讲人朱延平先生的介绍。 弥生文化，弥生是怎么来的啊？是东京地区的一个地名来命名的弥生文化。弥生文化的年代呢，战国和两汉，啊，主要的存续年代是这个。弥生文化相对此前的这个神文化，大概有什么进步呢？有这么几项啊，一个是神文化没有农业，但这时候开始普及了农业。普及什么农业呢？是稻作。中国的稻作经过朝鲜半岛，慢慢的已经侵入到日本本土，啊，弥生时代开始接受了稻作。还有一个就是金属器开始这个使用，并且开始制作啊。它的金属器跟中国不一样，中国是一开始是铜，后来开始有铁，是吧？绝大多数这个国家都是这样。日本它这个金属器发明的很晚，所以它开始有铜器的时候，也就开始有了铁器。铁器和铜器一起传过来的啊。那么还有大型的环壕遗址，还有这个集中的墓葬。这个神文化的这个墓葬，它还是初步的，只有一些这个个别的墓葬，这个墓地啊很少啊。但是它这时候墓地开始聚集了，有一些墓啊，在营区里边，在墓区里边开始显出自己的这个权威啊，显示出自己的身份。还有一个，这时候战争开始有了啊，有一些武器。还有一个重要之点呢，就是跟周边文化开始有了比较深的交往。以前不是说没有交往，也有交往啊，但是这个好像比较少，没有那么深度呢，也有限。这时候有了比较深的交往啊。弥生文化的陶器有点变化啊，但是有的地区没有变化。你像北海道仍然持续着神文化晚期的那个东西，还是神文。也就是说，日本不是日本全境都接收了弥生文化，只有关西和关东到以西的地区接收了弥生文化，东北地区和这个北海道呢，还是我行我素，还是按照他原先这个神文化发展，所以他这个陶器还是神文，所以他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续神文化。继续的续神文化，这时候神文化还没有停止啊。大型的环壕遗址是日本这个比较著名的一个，也是旅游胜地了，叫吉野里。这是弥生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的遗址群啊，非常大，有几百万平方米，然后它揭示的也比较充分，已经叫历史公园了，叫吉野里历史公园。里边有祭坛，有规格比较高、等级比较高的这个墓葬。完了还有这个中央广场，围着中央广场呢有一些房屋，这个房屋但是后来复原的，有一些房屋比较独特，它复原出来说认为这是广场里面有瞭望功能的，叫瞭望哨啊。弥生文化里面呢，它主要器具它有一些有大陆的东西，你像铜镜，一个墓葬里边出的，出有铁器，出有玻璃器，还有那个中国过来的这个铜镜，汉代的铜镜，然后有他的自己的这个武器。这时候盔甲是什么呢？是木头制的，木头的盔甲，上面还有漆，修了红漆啊。有一些东西对判断它的来源和判断它的年代有帮助。王莽时期的钱，货权啊，就中国的货权流传到日本。就帮助我们判定了弥生文化的年代，中国的这个铜镜也传到日本，日本有自己特色的这个铜器啊，铜铎，这是它最有代表性的弥生文化最有代表性的这个日本具有日本特色的这个大型铜器。这个铜器多高呢？最高的一件是134，这个来源最早是朝鲜半岛的南部，朝鲜半岛南部是小的铜铎。那么传到日本以后，日本逐渐的发展就把它变成了大的铜锣。还有一个啊，不得不交代的就是这个汉倭奴国王金印啊，这个大概大家都知道，不是考古发掘出土的， 这个很早就知道了。这什么时候呢？是十八世纪，发现在日本的福冈附近的志贺岛上发现了这个金印。发现这个金印以后，很自然的就把它跟《后汉书》的那个汉光武帝啊，刚才说的那个霍权嘛，霍权往后来就是刘秀啊，汉代那个东汉的那个刘秀，第一个皇帝刘秀。刘秀呢，曾经赐给这个倭奴国一枚金印，这个在《后汉书》里边有记载啊。很多人就说这可能是真的，你看这个金印都赐到日本来，我们也发现了。那时候不懂考古，也没有考古啊，所以后来有了考古，大家就怀疑说这是不是假的啊？这个需要考证是吧？但是后来一测量发现它的边长是2.35厘米，每个边长都是2.35厘米，正好中国1970几年到1980几年发掘的，在一些地区也发现了类似的铜印，边长都一样啊，比如大家熟知的这个滇王印啊，云贵高原这个云南的这个滇王印造型跟它一样，它这个边长大小跟它也完全一样，这就使人不得不相信在没有考古的时代出土这东西啊仍然是可以知道啊，仍然是个真的啊，它这个滇王印应该是可以值得相信的，这是一个跟史实完全吻合的这么一个金印。也就是说弥生时代，你看中国汉光武帝跟这个倭奴国有了很深的交往，这个倭奴国究竟在哪儿，那当然不可考啊，也许就是在福冈周围。弥生文化有这么多东西，但是实际上它最多的还是沿传了允贤神文文化的一些这个传统特色的这个遗存啊，比如说这个陶俑啊，木头俑或者叫石头的俑制作的俑，你看在这时候也有很好的表现。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朱延平先生主讲的日本考古与文化遗产，下面要谈到的是古坟时代，时间是在30世纪后叶到70世纪，对应我国的是魏晋南北朝到初唐的一个时间段。 再下一个时代是古坟时代，日本的这个古坟一个一个圆的保存的，而且挺好，但是更主要的古坟不是圆的，是前方后圆坟，发掘完了以后一个陈列品，它用石头堆起来两个冢，后面这个冢是圆的，前面这个是方的，冢的上面都放了很多大型的陶制品，是什么呢？是名器，它叫直轮。这个前方后圆坟在日本更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年代比一个一个小圆的那个圆坟呢年代要早，而且它的规格非常高。当然数量上前方后圆坟比圆坟要少得多啊，在大阪的一个地区航拍的这么一个圆坟，在它旁边所有圆坟都在这个前方后圆坟的旁边，圆坟都晚于这个前方后圆坟，前方后圆坟的分布还是很密集的。古坟呢不像一般的遗址，一般遗址要通过发掘来寻找，但是这个古坟表面就能看得到啊，而且日本保存的比较好，所以前方后圆坟一共有多少呢？有几百座，然后他就把这几百座放在这个地图上，可以清晰的看清楚哪些是高等级的、高规格的前方后圆坟。小的那个圆坟呢，咱们不去说了，那个没有太大的意义，是前方后圆坟才有实际意义。前方后圆坟，你看大的这个规模的这个前方后圆都在关西，就是后来京都、奈良这些古都啊开始崛起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实际上古坟时代就已经开始在这个地方已经开始有了它自己的文明了啊，也就是说奈良平安时代奈良时代这个奈良古国不是说一蹴而就的，它是这个 前面有一个很深的渊源啊，这个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前方后圆坟的时代，追溯到这个古坟时代。最大的古坟在大阪，是什么呢？是这个，它叫大仙古坟。这个占地面积比秦始皇陵还要大，中间是水，环绕着这个前方后圆坟这个坟的外面呢，有三道环壕。当然，最外边这道环壕有可能是后来的，啊，后来的这个，后来者知道这个东西重要，又给它加了一道壕。是这个概念啊，发掘的一座古坟啊，这是晚期的古坟了，这已经进入飞鸟时代了啊。奈良县的藤之墓，这是圆的，不是前方后圆的。发掘的里面的石头的棺，上边有的盖，它出土了很多这个精美的这个金属器，其中有很多是铜的外表镀金的啊。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这种步摇棺啊，中国过去出土过步摇棺，南北朝时期或者是这个魏晋时期有过这个步摇棺，但是他这也出这种步摇棺了。跟步摇棺相吻合的脑袋上的是棺，脚底下是什么？是履，是步摇履啊。然后这里边还出一些镀金具啊，镀金的这个马鞍子，马鞍子里边有马的鞍桥。前桥、后桥、后桥也是金属器件，这个表面呢有很多这个很细的细微的这个镂雕的这个动物造型啊。古坟时代它的陶器啊，基本上还是延续了弥生文化的陶器，是吧？也是一种软陶，陶质不是很好，素面的软陶啊。但是同时在关西这个地区啊，关东当然也有一些，它还有一种陶质特别好的这个硬陶。希伯尔特他为什么他认为这个进步呢？他说有硬质陶器，硬质陶器就指的这个，说这个不像是日本人传统的特色，日本人传统的制陶器的办法是做不出这种陶器来的，所以日本人也完全同意这个说法，他就把它命名了两个名字，是日本传统的陶器，它叫土石器。土石器什么意思呢？顾名思义，土就是陶器的意思，师是师傅的意思，是我们本土的这个陶器的工匠按照自己的传统特色所这个手艺来制作陶器，就是制作陶器的师傅制作陶器，就是这样的，是我本土陶器啊。虚会器，虚是什么意思呢？虚域，片刻，片刻之间，对吧？这个会是会赠赐予的意思，也就是说我是等着你赠给我的陶器，远道而来的，很短的时间贸易过来的，或者是这个渡来的啊，赠给我的陶器不是我本土陶器，所以我叫虚会器，这两个很好区别啊。一看它这个文字也非常形象，形象的说明这个硬陶和软陶的区别，这个是判断古坟时代陶器的，古坟时代这个古坟文化的一个特色的一个标准。我们说这个战争啊，也比以前更发展了。弥生文化是有了武器，有了这个盾牌，有了这个木头的这个胄和木头的甲。到了古坟时代，开始出现了铁制的甲。说完了这个考古的这个史前社会，我们进入历史时代啊。历史时代除了奈良时代、平安时代，前面还有个飞鸟时代。年代啊，大体是这么一个，平城京应该对应的是784到794，然后平安京应该对应的是900以后，主要的是奈良时代。奈良时代在哪儿呢？在奈良附近的平城京。平安时代是京都，是吧？在哪儿呢？在京都。但是实际上除了奈良这个平城京和平安京以外，还有其他的京。这些京呢，要不然就是待的时间短，要不然就是这个不太成气候，所以这个不是知名度不是很高。现在知道的有一个藤原京，还有个长冈京，这个长冈京也在京都，是介乎这个平城京和平安京之间的，就是从奈良转到这个京都之间呢，还过渡了一下，过渡了十年啊，就是784到794的这个年代，这十年不在没有到京都，也脱离了奈良，是在哪儿呢？在长冈。这个长冈也在这个京都啊。 大家知道这个大阪，大阪过去叫什么？叫难波，是吧？所以难波也是一个经，但是这个难波就没有这个，平安经和这个平城经那么知名。为什么呢？它不是久住的一个地方，难波经是个临时的，这就是最早大阪，大阪叫难波啊。那么还有其他的工人经啊，还有刚才说的这个长冈经，都是在关西。这是对飞鸟经啊。这个飞鸟经和藤原经啊，后来发掘出来了，的确在奈良的西部有这么一个地方，是有都城，有这个宫城，有宫殿啊。怎么办呢？考古学家就把它命名为藤原经，这是比奈良还早一个时代的，叫藤原经啊。直到710年，公元710年迁到平城京以前，皇帝都在那儿居住，在这个藤原京居住。为什么说藤原京重要？大化革新不是按照这个中国的这个中央集权的这个体制来规划这个国家吗？他学来了一个城市布局的这个原则，就是里坊制。这个里坊制就是从藤原京开始有的啊。这个史书上并没有记载，但是考古发掘出来了。它不叫里坊，它叫条坊。纵的南北向的叫条，横的东西向的叫坊啊。纵横相交的这么一个地方就是一个条坊。藤原京的只能说蓝图，因为它最后时间比较短，没有按照这个蓝图最后给它建成这么多的条坊啊。但是可以知道的就是它的中心藤原宫啊，是在这个藤原京的中心，而不是在它的北端。这个有个什么启示呢？就是它的一个发掘出来这一个条坊啊，规划的还是比较好的，完全按照中国的这个里坊制来规划的啊。这个中国大家知道，唐代的都城啊，西安呐、洛阳啊什么，它都是这个宫城都不在中心，是在这个都城的北边啊，北边的中央。但是这个藤原宫不是，藤原宫在中心。中国呢是在哪儿有呢？在河北邯郸的那个邺城，就曹操的那个邺城。这个邺城它南城你的宫城就是这样。所以更多的日本学者在发掘了这个藤原经以后，特别是把藤原宫给确认出来以后，认为这个所谓的这个学中国的这个体制啊，藤原宫时候就开始了，藤原经时候就开始。藤原经学的是哪儿呢？不是洛阳，也不是长安，学的应该是邺城，啊，是离他们更近的河北的这个邺城，这个说法不是说没有道理啊。藤原宫出的木简都是汉字，当时只有上层人物，甚至是宫里的人物才能认识汉字啊。日本没有自己的字，这是对平城京的一个简单的表述。啊，平城京就不一样，它的这个宫城是不是它是在北面，仍然是条坊制，一条二条三条四条。唐代的这个长安这个宫城也在中轴线的偏北端，是吧？所以它这时候是无疑仿照的是长安城了啊。无独有偶，和日本这个奈良同时的还有其他一些地区的都城，你像渤海国啊，黑龙江的渤海国，这个渤海国也是唐代的一个边远地区的一个国家吧，这个国家它也仿照唐代这个都城，它的建造也是这个宫城在北边。 知识开讲节目这一次安排了文明探源考古专题，播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延平先生主讲的日本考古与文化遗产。谈到了日本考古呢，在上周还有今天的节目当中讲述了日本考古简史，介绍了史前时代的考古学，也介绍了日本的古代都城，前面谈到了以奈良的藤原京、平城京和京都的平安京为中心做了主要的介绍。稍后的时间当中还要谈到以法隆寺为重点介绍的日本古代建筑，还有古代庭院的一些情况。欢迎听众朋友在音乐和广告过后继续收听知识开讲节目。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我是刘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这一次我们安排了文明探源考古专题，播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延平先生讲解的日本考古与文化遗产，要谈到考古古都、古建和庭园。这一节目内容呢是分为两集播出，在上周的节目当中重点谈到了日本考古简史、史前时代考古学，今天节目重点讲解日本的古代都城，这是以奈良的藤原京、平城京和京都的平安京为中心重点介绍的。在前面的时间当中呢，主讲人朱先生已经做了相关的讲解，接下来呢我们要重点谈到的是古代建筑，是以法隆寺为重点来介绍的，还会谈到古代庭园。主讲人朱延平先生啊，在前面谈到了日本的古代都城的时候，不论是藤原京也好，平城京还是平安京啊，他们都是参考的中国的都城来建造的，有的呢是唐代的都城，也有的呢是三国时候的都城。日本的古代建筑和古典庭园是他们自己的独特产物，还是和中国建筑有着紧密的关系呢？下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朱延平先生的讲解。 在奈良保存下来的古迹啊很多啊，我们重点看一下这个寺庙，这个寺庙很有名啊。现在我们看到中国国内的寺庙大多数都是塔和寺庙本身是怎么样，是分离的，对吧？塔跑到寺庙外边去了，或者说你这个大雄宝殿，这个殿呢是这个寺庙的中心，这个塔已经不是寺庙中心了，塔跑到外边去了。但最早不是这样的，最早这个塔在哪儿呢？塔是中心，寺围绕着它，实物没有了，我们只能通过考古发掘来找它的地基才能判断。在日本就找到这么个地基，三个这个堂啊，三个殿堂啊，中间围绕着一个塔，这是以塔为中心的一个实例，因为它的年代比较早嘛，588年到596年啊，这是最有名的飞鸟寺。在奈良啊，奈良的明日乡村这个地方啊，大佛殿啊，这个佛殿里边的实物呢是这个日本最早纪年的这个佛啊，606年建造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有实物保存的这个法隆寺，知名度非常高。为什么知名度高呢？就是因为它是全世界迄今为止保存的年代最早的木构建筑。法隆寺怎么建造的？这个缘起可能有点复杂，大家不知道，对这几个人熟悉不熟？一个是用明天皇，还有个推古天皇，还有一个这个慎德太子啊。这三个人呢，并不是夫妻子这个关系啊。用明天皇他自己有病，所以他发愿要建造这个寺，但是没建造这个寺，他自己就死了。他的同母异父的一个妹妹继承了天皇的位置，就是推古天皇。推古天皇应该比较有名，这个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女皇，也是最有作为的一位女皇啊。她继承她这个兄长的遗愿吧，然后她说要建一个法隆寺。她有很多功绩，这个女皇啊，包括这个拓展疆土啊，什么等等等等，还有。这个振兴佛教啊，跟中国这个深度交往啊，这都是他的功绩。其中一个最大的功绩就是启用了这个慎德太子。慎德太子不是他的孩子，是他的同母同父的兄弟的儿子，等于是他的侄子，是吧？他启用了这慎德太子。慎德太子很有作为啊，他这个在日本干了很多事情。这个法隆寺是推古天皇和慎德太子先后为继建造的，那么没建造完，这个慎德太子自己也死了，这个推古天皇还在，推古天皇死之前这个寺是建好了，所以里边呢最后就放了一尊佛像，这个佛像呢跟这个死去的这个慎德太子啊，本人是等大的，等身比例，按本身比例建造的佛像啊。这个法隆寺第一个特色就是这个西院切栏，它的这个凸字形的一个布局很少有，还有一个刚才说了，最早的佛寺是以塔为中心的，佛殿围绕着它， 那么后来呢，塔闪到这个佛寺的外边去了，靠边站了。那么中间还有一个过渡环节，就是他这个佛的塔和寺并纵啊，塔和寺都是他在这个寺庙里边都是中心啊，有这么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呢，考古发掘有，但是实物就没有。但是实物通过法隆寺，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完整的给我们展现出来了。五重塔、经堂，塔和寺并重，在这个布局里边，在这个寺庙里边，它是并重的。一个塔寺，包括回廊啊，还有中门，都是飞鸟时代的建筑，都是隋代的啊，年代都是那么早。五重塔后面对着这个中门，我们说这个中门也是飞鸟时代的。那中门有什么特色？这个门嘛，应该是一进去应该是个门洞，对吧？所以，如果门在中央的话，就决定了什么呢？决定了这个立柱应该是偶数，开间应该是奇数，然后它正好是相反，它这个开间是四开间，奇是偶数，立柱是五个是奇数，这布局上的一个特色。然后这个柱子本身有特色，中门是一个梭形柱，中间是粗，两头细，做起来也很费力气的啊。天王像啊是奈良时期作品，后来作品。然后里边的木结构，只要抬头一看那个经堂就能看得很明显，这个都是在国内的这个木构建筑里边见不到的，它年代很早。云形拱，做成云一样的，还有万字形的勾栏，还有盘龙柱，还有很重要的这个建筑学校人字形补间铺座。所谓补间铺座，就在这个间两个这个柱子里面有一个补间啊，其实是起一个也起一个顶支顶作用啊，支护作用。但是它做的是个人字形，不是像后来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硬折角的啊，不是一撇一捺这个弧度的，它是一撇一捺的。这个也是它这个时代特色，有一个像胳膊肘子一样，它就叫肘木啊，很形象，就叫肘木。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最早的那个滑拱啊，往外支撑这个屋檐的那个斗拱的。屋檐外边是一个领子，这个领子是横的。如果在前面没有檐柱子的情况下，你要把这个檐子给托起来的话，也要有支撑。支撑靠什么呢？靠一个领子。谁托这个领子？就得靠别的斗拱。他就想了办法从底下这个支撑的这个柱子给他插接了一些像胳膊肘子弯的这种肘木啊，就是滑拱挑出来了，挑在这个斗拱上头，斗拱上面再接这个领子檐挑檐领啊。这个屋顶的重量啊，屋檐的重量通过这个滑拱这个胳膊肘子逐次的就传递到这个立柱上头了，这是很巧妙的一个设计。实际上这都是中国传来的，中国你找不到实物啊，是吧？中国没有实物，没有实物，但是也没关系，因为敦煌壁画上有一些画作能够保留早期的这种滑拱啊。在汉代的一些陶藏楼上，墓葬里边经常随葬一些陶的建筑用品嘛，其中有这个陶藏楼啊，河南省啊、湖北省啊、山东、河南，还有陕西啊、山西啊都有，汉代时候就有这种东西。它这个陶藏楼的上边就有这个滑拱，这是汉代的，这比刚才说的这个法隆寺年代更早啊。但是它不是实物，它是一个名器，是一个陶制品。用这个可以比较一下，这个滑拱跟这个大殿的这个滑拱不是一样吗？是吧？古建我们只能谈这些了，然后看一下法隆寺里面的这个珍藏的宝贝。 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吗？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法隆寺里面的这个珍藏的宝贝， 首要的要说这个释迦三尊鎏金的铜像，他和谁等大，跟建这个寺的啊圣德太子是等身的，死了以后建的，他死了以后推古天皇为他建的，623年。为什么说这个法隆寺有这么可靠的这个大家都信呢？因为这个像的后面有这个建造这个法隆寺的这个缘起文啊，有这个铭碑铭啊，这个铭文就告诉了说这个法隆寺怎么来的，哪一年建造的啊。这个像跟谁像啊？跟龙门石窟那个冰阳洞的主尊就跟他一模一样啊。冰阳洞是什么时候的，那么这个主尊就应该是什么时候的，他俩式样完全一样啊。在这个学界叫龙门式样，日本呢就学着这个，就叫什么呢，叫飞鸟式样，飞鸟时期的啊，他们俩完全一样，所以是同时代的作品啊。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佐证一下吧，就是法隆寺的年代啊。法隆寺里边还有很多珍藏的这个也都是飞鸟时代的这个铜像，造型非常好。还有一件珍品叫玉虫厨子，厨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这里边是个佛龛，放这个佛像的，高高的须弥座，上边呢整个还是一个有螭纹这种建筑结构啊，实际上是展示的是比法隆寺更早的时期的一个建筑结构。为什么叫玉虫厨子呢，就是这个都有壁画是吧，是上面有门外头有画，但是这个须弥座的上下可能原先别的地方也有，但是保存不下来了，有闪闪发光的金龟子的那个翅膀把它给镶嵌在里头了啊。这个金龟子的来历不明，有的人说是广西的，什么必须是广西一个什么地方的，然后日本人研究说不可能，不一定是广西的，日本本土也有这样的金龟子，非常珍贵吧。平城京里边还有很多佛寺了，除了法隆寺以外还有东大寺，现在看到的这个东西不是东大寺原作，这应该是江户时代的啊，很晚了。原作要比这更高，高多少呢，要高1/3啊，现在也是48.7米高，还要高出3米啊。后来烧毁了以后又重建，建成这个一经过很多次这个重建啊，最后一次重建是江户时代建成这个样子。即便是这样，也是目前世界上所见到的体量最大的一个木结构建筑。然后这里边它当然有大佛殿啊，这个大佛呢，这个也是被毁坏，多半应该是后期建的。但是有没有这个时代建，有没有奈良时代建筑呢？有，在它的西北角有一个，也是很知名的，叫这个是镇仓院啊，就是存放国家级的宝物的，什么贡品啊，或者是人家赐赠的这个东西，皇家珍品的，就像珍宝馆一样啊，放那个东西的，那个东西很有特色，是底下是一个高台建筑，底下是甘蓝式的，底下为了有很多这个木制品在里边，怕它这个霉烂呢，然后底下就架高了，在上面建的这个木结构建筑，是镇仓院，镇仓院也很有名，这个木结构建筑呢年代也很老，它是真正的奈良时代的。然后还有这个时代的东西呢，就是这个金铜八角灯笼啊。奈良时代八角灯笼有个什么特色呢，就是它这个灯笼这个灯箱部分特别高大，后来再往后发展，这个灯箱的部位小了，底下这个支座比例加大，这个灯箱很好看，外边的雕饰的都是浮雕，门里边有浮雕，外边有浮雕。然后发掘东大寺的时候，为一种科学性的清理，清除整个东大寺里边年代最早的东西。正坛具是一个什么呢，银的一个壶，上边鎏金镀金了啊，镀得很好看，里边有什么呢，有着装的一个水晶的一个盒，盒子里边放了4颗珍珠，实际上就是象征佛舍利的。这个年代要比建这个东大寺的年代还要早，也可能是飞鸟时代的。著名的建筑还有唐招提寺啊，著名的寺院还有唐招提寺，也是在奈良市的一个。因为唐招提寺大家知道为什么著名呢，因为鉴真和尚是吧，当然它的主要的建筑基本上都是后期这个重修的重建的，鉴真和尚的坐像等大，但是很不容易见到，每年只开放7月份只有3天啊， 很难见到它的真容。我们再来看一下平安京京都，这个京都啊很好理解，就是它的现在的道路跟过去的基本没有变，当时是什么条幌制，现在一直维持到现在。日本的都城是没有城的，日本的庭院呢大概是有这么四种，请殿照、书院照，这个不用多加介绍，这个请殿照大家看看颐和园，书院照看看岳麓书院的什么这些啊。现在学界通行的认为日本庭院最有代表性的是回游式庭院，我觉得代表性最突出的应该是枯山水式，因为枯山水式涉及的比较复杂，我们不能在这边展开说。枯山水很小，但是它建造它非常费劲，一定要从四国的海岸拉来白的沙子来加以梳理，象征大海的波涛，然后里边呢用石头砌几块石头象征岛屿。它有很多说头，日本说什么是禅宗啊，以后什么说物哀美学啊什么，我觉得它这个最早的这个起源应该可以追溯到飞鸟时代以前，甚至可以追溯到日本的原始社会。回游式庭院是最有特色的，我们介绍一下回游式庭院。金阁寺是吧，这是一个代表作啊。这个回游式庭院呢，顾名思义，它是围着一个水域，一小片水域，你不管走到哪个角度都能看到这个不同的景观啊，围一圈景随不移啊，都不一样。这个金泽城啊旁边的这个叫兼六园，这是代表性的一个大明庭院啊。日本好多这个庭院它是挨着这个城的，也就是大明才有这个实力，也才有这个欲望在城的旁边，在它的领地的这个中心旁边建造这个庭院，然后竞相比美啊。然后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庭院叫缩景园，就在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旁边。原子弹爆炸那个小男孩，那个炸弹下来以后震坏了他的很多地方，但这个桥丝毫未损啊。是广岛，它后面呢是金桥川，它现在是这样一个桥分成两个水域啊，周围有些景观，它是对称的，左岸是梅林，右岸就是牡丹园啊。这个湖域有一个亭子叫超然居，那么这边就对着一个悠悠亭啊，中间一个桥，一分为二。它最早建造的时候，十八世纪的一个图，跟现在差别不是特别大。然后十九世纪还能看到这样的景观，但是实际上呢，后来人们通过图就明白了，当时建造的这个所谓的不随景随不移啊，它是要看周围，不是看园内。看什么呢？看这个缩景园的八胜。这个八胜哪来的呢？是跟中国的古代的这个潇湘八景啊是对应的。潇湘八景大家知道，沈括的里面记述的这潇湘八景，湖南的从这个永州一直到长沙这一段，这一路上整个这个潇湘和湘江啊有八个景致啊。这个八个景致，他按照这个八景致在日本也找到这么个八个景致，然后就在广岛的这个地方安排了一个园林。这个园林走到不同的地方就能看到这个八个景致的其中的一个，围绕走一圈这个八个景致都能看到。这不是园林里头的，是园林外头的，也就是说这些山啊、桥啊、水啊、树啊什么都在，当时都在，但是现在不可能了，保存不下来了，所以只能回味。通过什么回味？通过他这个十九世纪的画，十九世纪的画上还有这个山，龙母烟雨，长堤桃花，长堤桃花你看不见了怎么办呢？这个山都被推掉了，没了。然后日本还是比较注意保护的吧，他在这儿这个两岸为了复原这个景观，在金桥川的两面两岸都建了桃花，为了保持这个长堤桃花的原貌啊，就尽可能的恢复吧。然后池亭纳凉，晴窗眺望啊，连峰积雪，这个前川星洲，松间明月，宫月彩云啊，这是他能看到的园外的景致。园内呢那就更多了啊，我们也不能多说，反正这个大家知道一下。这个浊英池啊，浊英 这个两个字是取自楚辞的啊。卓英词里边这个悠悠亭呢，也是这个悠悠取自诗经的悠悠，跟悠悠亭对称的南边这个清风，清风馆，清风也是取自于苏轼的赤壁赋啊。那么还有这个石亭，这个石亭呢有点像杨贵妃的那个头上那个发髻，所以它叫杨贵妃式的灯笼吧，石灯笼啊。 朱延平先生主讲的日本考古与文化遗产的内容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简单的来回顾一下这两期节目当中的重点。在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了日本的考古简史，也说到了日本时代考古学，并且介绍了日本的古代都城，特别谈到了像藤原京、平城京和京都的平安京。下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回顾。首先要介绍的是藤原京遗址。赤统九年，也就是公元694年，从飞鸟京迁都到藤原京，这是日本最早设立条方制的都城，前后经历了16年，分别是赤统、文武、元明三代，直到和同三年，也就是710年，迁都平城京。1934年，藤原京遗址开始发掘，都城的中心是藤原宫。宫内的主体建筑是太极殿，关于都城的布局一直都有争议，一直到1990年以后才逐步的确认是以藤原宫为中心的正方形，并按中国古代城市的理想规制设计成纵横10个里的里坊，也就是条坊制。平城京是奈良时代的都城，是日本最早的以天皇为中心的官僚专职国家的常态化都城。710年，自藤原京迁都到这里。对平城京的研究和保护开始于明治维新前的1852年。20世纪50年代，专门成立了相关的研究所，旨在挖掘保护研究平城京。平城京的具体位置是在奈良盆地的北端，范围包括现在的奈良县的奈良市和大和郡山市的一部分。在继承藤原京的基础上，仿照中国的唐代都城的规制，在城内的中央北端设立了平城宫。平城宫的南门，也就是朱雀门，到都城的南门是长度为3.8公里的南北向中央大道，大道的东西两侧各有平行的4条道路，这是方，还有10条东西向的道路，这是条，垂直交叉，条和方围成一个个500多平方米的方，方内呢是以纵横小路分割成16个平。平城京的重要遗址和建筑是平城宫内的太极殿、朝堂院、朱雀门以及城内的东大寺、药师寺等等。平安京我们就不过多的介绍了，因为它和现在的京都啊，基本上的格局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在节目的最后，主讲人还谈到了日本的庭园，说到了日本的庭园，同样是大家如果有机会去一次日本的京都，不仅能够看到日本非常有特色的古代的都城，也就是京都的平安京，还能够看到日本非常有代表特色的庭院，比如说枯山水样式，还有回游式庭院，京都的金阁寺和银阁寺是很多初次到日本的中国游客的必经之地。在这里呢，大家可能感觉到啊，哎，怎么一切都是小小的？没错，大名鼎鼎的金阁寺和银阁寺呢，在我们看惯天坛、故宫、长城的中国游客的眼中，确实不太宏伟。但是正是这些我们现在看起来非常精致，但是确实也并不是非常高大雄伟的建筑样式，他们在很早很早以前从中国来到日本，并且在那里扎根，而且一直影响着日本的都城建设以及古代建筑等等广泛的文化艺术领域。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我们在下周六周日中午11点到12点的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再会。 记录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

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